沉重，懊悔填满应该美丽的夜。天快亮了，疲倦的心乘风破浪，日出之前别忘了回到我的身边。你有多久没有对着夜空许愿？长不大的孩子困在新世界的虚伪。我也好久没有对着流星许愿，月光下我呼喊 Peter Pan 到我的梦里面。卸下责任，今天又完成了一些，习惯了的重量成为我熟悉的抚慰。天快亮了，不服输的心还在游荡，日出之前是否还有狂野的冒险？全都知道永远 Peter Pan 为我战斗，直到永远。

这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里留下你的妩媚。我听过的那一件鞋垫，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。荒诞的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，你有什么感觉？而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，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。哦，从小到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。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灰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。从小到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就寻你的脸。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从小到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。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中会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。从小到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失去你的脸。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从小东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。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 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